2013年一月至到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玉文踢爆》，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8日。昨天呢，我们就讲这个，就是做踩场的时候呢，就有做了两节，是讲这个习近平和杜鲁多在这个就是 G20 闭幕礼的场边口水战。跟着呢，就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呢，跟住就好多傳媒都有報道啦，係咁嗰段片咧就即係全世界任何笪地方嘅人都幾乎睇過，除咗中國大陸，係嘛？中國大陸不但只係呢段影片你睇唔到啊，係嘛？咁點解睇唔到咧？我就真係拗曬頭，點解唔俾睇咧？咁你喂好威啊嘛，你係嘛？你教訓呢條僆仔喎，習近平，咁點解冇得睇咧？中國大陸係嘛？即係中國各大社媒平台由禮拜四開始全面審查同杜魯多相關嘅貼文同埋關鍵詞，咁好啦，呢、這個都我都覺得 OK， 因為你老土呢個杜魯多係嘛，因為喂習主席啊，即係訓斥佢係嘛，咁啊習主席梗係啱嘅啦，係咪咁啊？咁你啊，佢以後你都 search 唔到杜魯多都得嘅，可以喺即係啊中國大陸嘅嗰啲網上媒體你可以找不到杜魯多都得嘅，或者同佢相關嘅嗰啲貼文啊、關鍵詞全部報曬都得嘅，係咁當然咧，呢、這個就大家都唔覺得奇怪嘅啦，係咪？中國就係咁嘅啦，係咪？咁但係點解嗰段片咁威，係咪？即係嗰幾十秒去訓斥呢一個杜魯多，即係嚇集體去訓斥杜魯多，咁點解唔俾我哋啲中國人民睇下，係咪？然後即係加強士氣啊嘛，大佬，係咪？習近平嗰種咁嘅態度，即係我用四個字嚟形容嘅中文咧，佢哋未必識呢啲中文嘅。我自為王啊！喂，你喺中國你就係我，都係我自為王。但係你去到外國，你都要我自為王。喺中國我自為王，你就有14億奴隸，係咪啊？咁你又可以我自為王。但係去到國際社會咁重要嘅外交場合，你都要我自為王，係咪？咁根據呢個美國之音嘅報導咧，即係話。參與呢一次審查行動，審查咩咧？就審查同杜魯多相關嘅貼文同埋關鍵詞。咁嗰啲平台包括微博、微信、百度、抖音、支付、Bilibili， 呢個微博上邊杜魯多有關嘅熱門博文，全部同呢一件事冇關嘅。習近平責怪杜魯多影片咧，俾外媒即係廣泛報導之後冇幾耐。这个微博呢就严厉审查了同杜鲁多有关的内容。受审查的关键词不仅包括杜鲁多、加拿大总理，还有中国网民帮他起了个即是昵称叫小土豆，即是那些薯仔啊，还有土豆的英文 potato。微博又严格过滤了这些词的搜索结果。俄罗斯的官媒呢在微博上发布了习近平对质杜鲁多的新闻，但5分钟之后呢，博文就被删除。 嗱呢度咧就冇講到，即係嗰段片有冇喺度，咁但係實際上一定係冇喺度啦，係。咁呢一單嘢咧，咁就加拿大啲傳媒咧都有報導嘅，咁佢哋嗰個評論，我覺得都係好中肯嘅，係咪？咁咁其實嗰個唔係傾啲咩問題啫，係咪？之前嗰一日15號就係杜魯多問呢一個習近平，即係喺一個非官方嘅場合，係咪？即係唔係話兩國領袖喺度會談嗰種，咁呢個杜魯多就問佢幾個問題，係咪？咁一個咧就係關於呢個即係中國2019年干預呢個加拿大選舉嘅問題，另外就係烏克蘭啊，又仲有其他嗰啲啊，即係幾個問題啦。咁好啦，加拿大嘅總理府咧就向啲傳媒發布杜魯多當時問呢個習近平幾個問題，但係佢就冇公布。即係習近平當時點樣答杜魯多嘅，係嘛？咁有啲人話：，係呢啲係一個文化差異嚟嘅，係咪？啊，咁我就覺得呢個唔係一個文化差異嚟嘅，即係你睇到呢40秒，係嘛？當然有好多人可以有唔同嘅解讀，係嘛？加拿大啊，即係一間我哋講嗰啲傳媒嘅反應啦，咁譬如中國就冇反應嘅 ，OK， 係嘛？咁其他西方國家嘅傳媒，咁當然亦都有啲評論啊，或者即係分析，但係佢哋唔會當呢一件係好重大嘅事件嚟嘅，咁唔係講一啲咩問題噶嘛？喺牆邊兩個口水戰啫嘛，你可以當佢係嘛？簡單啲講叫做係嘛？咁然後其中一個我自為王嘅習近平嘅，非常之冇禮貌，好睇唔起人係嘛？即係譬如話好似好唔耐煩咁之後，跟住。即係 say goodbye 都冇擰轉頭行，跟住就話人哋好天真咁，即係呢啲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嘅。咁呢、這個加拿大嘅《太陽報》嘅專欄作家就話咧，小土豆俾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眾剝皮削皮了，係嘛？咁呢個小土豆咧，其實有個典故嘅，就係、是、杜魯多2016年訪問中國期間咧。在中國網民嗰度得到嘅一個暱稱，因為土豆土豆啊，即係國語叫土豆，普通話叫土豆，同杜魯多個音係相似嘅，就是、小土豆咁樣嚟嘅。咁所以呢個專欄作家就話呢個小土豆咧，係嘛？呢、這個 small potato 咧，就俾習近平當眾啊幫佢削皮，係嘛？好啦，加拿大 CBC 就話咧，在野嘅新民主黨外交事務評論員咧。麥克弗森議員咧就話咧呢一位執政自由黨嘅黨魁挑起外交事件啊，呢個就係即係加拿大人哋可以咁樣嘅 ，OK 啊，呢個梗係唔妥杜魯多啦，咪因為佢在野嘅新民主黨咁，梗係喐起呢一個即係執政黨啦。咁另外咧，美英國諾定咸一位教授咧就話，習近平將杜魯多當成小學生一樣狠狠訓斥。習近平表明，加拿大希望跟中共領導的中國對話並非毫無條件，因為他後來說創造條件，創造條件，即是再要談的時候，創造條件，他說創造條件之前就是杜魯多，不可以為解釋，他就是喂陳述，喂我們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家，是吧？我們那些談，即是談話要坦率的，自由開放的，那回應他，那跟著習近平的答覆就是創造條件，創造條件，即意思是什麼呢？即係第日先傾啦，唉，大家講掂數先啦，你唔好爆出嚟啊，係咪？講即係我同你傾偈，咁你就爆出嚟咁啊？咁呢個係咩咧？唔單止係一種文化差異，我認為咧就係極權同民主、文明同野蠻嘅九唔搭八，有咩？九唔搭八啊！即係喂。大家冇共同符碼，講一句即係學術啲，九唔搭八咧就即係廣東人就好明嘅，咩叫九唔搭八？即係話個事物之間冇相連嘅關係嘅叫九唔搭八，廣東話。咁你可以將佢變成粗口都得嘅，有啲人係嘛？即係九唔搭八就係以為嗰個九字就係即係講粗口，其實唔係嘅。九唔搭八咧係廣東話嚟嘅，好清楚，就係話嗰個事物本身冇相關冇關聯嘅。咁我咧。即係教咗咁多年大眾傳播學咧，咁我諗起一個英文字曲 CODE 呢個符碼，符碼就係即係用嚟做溝通，即係 你如果你大家要溝通，英文叫 communicate， 係嘛？咁所以傳播學咧又叫做 communication，OK、okay？ 係嘛？傳播大眾傳播就 mass communication 係嘛？咁呢個 communicate 就呢個就係溝通。咁你要溝，屌你溝而不通，咁憑咩嚟通咧？就要有個共同嘅符碼先得嘅，大佬係嘛？咁你呢兩個就係九唔搭八，冇共同嘅符碼啊嘛！大家嘅價值觀都唔一樣，係嘛？即係我講，大家比較容易明嘅就係呢一個九唔搭八，就係極權與民主、文明與野蠻，係嘛？咁你邊有得傾嘅啫？點？你冇一個共同嘅符碼啊嘛？譬如呢個係一個傳播行為，喂，我傳達信息嘅人，或者如果講寫文章，我係作者，你係讀者。咁你中間一定要有一個共同符碼。喂，我用中文寫就針對中文嘅讀者，係咪用英文寫就針對呢個英語國家或者講英文嘅人，或者佢識英文嘅人，係咪？就咁簡單啫嘛，係咪？咁你唔可以對住個西班牙人，屌你用廣東話同佢傾噶嘛，大佬？咁佢除非佢學識廣東話，一個西班牙人學識咗廣東話，嗰個廣東話就變咗一個共同嘅符碼嚟噶嘛。如果你呢個中，你嗰個廣東人或者香港人，係嘛？你同個西班牙人傾偈，係嘛？咁你識講西班牙話，咁呢個西班牙話就係你同個西班牙人嗰個共同符碼嚟噶嘛？係嘛？咁而家佢哋兩個係冇一個共同符碼啊嘛？咁我講冇一個共同符碼就係佢中間有個翻譯冇問題，即係嗰個語言嘅溝通嗰個係冇問題嘅，係咪？咁你睇到？喂，習近平講，咁佢隔離嗰個翻譯咧，嗰、那個 SI 咧，我哋叫啲即時傳譯咧，咁即刻翻譯做成為英文，咁呢個杜魯多咪聽到咯？杜魯多本身就冇一個翻譯嘅，係咪？嗱，有啲咧正式嘅官方場合咧就是、兩邊一人一個翻譯嘅，係嘛？咁你杜魯多嗰個翻譯就喺杜魯多耳邊字字浸，係咪？佢講乜嗰個就喺嗰、那個習近平嗰個就另外一個喺佢度字字浸咁樣噶嘛？咁而家一個都得㗎。係嘛？一個你因為嗰個係講英文啊嘛，翻譯嗰個翻譯英文俾佢聽啊嘛，咁咪冇問題咯，係咪？咁咪就有共同嘅符碼啦。但係呢個符碼都會有遺憾喎，因為佢可能翻譯得唔啱，又即係唔完整啊，係嘛？咁如果你兩個人去到嗌交嘅時候咧，就得個翻譯喺度就唔啱啊！個翻譯咧忽然間就即係係習近平上身，係嘛？哇！即係突然嚟識，哇！跟住佢要翻譯俾呢、這個。佢即係要將習近平嘅話翻譯俾呢、這個即係、就是、杜魯多嘅時候，咁佢可能係突然嚟識。咁但係當杜魯多講嘅嘢，佢要翻譯翻俾呢個習近平嘅時候，就温柔敦厚。屌你個嗰個翻譯就變咗個演員啊！即係我講到咁咧，以為我講得太多，真係嘅。即係嗱，我哋就係研究大眾傳播嘅，係咪？我記得我即係喺。教書嘅時候咧，咁我試過有指導嗰啲即係研究生啊，即係傳播研究所嘅研究生，指導佢哋寫論文啊，同埋我又有出啲考試試題嘅時候，我試過我出過啲咩題目咧？我話夏蟲不可以語冰，屌咧，試用傳播學理論解釋之咁，呢個就係我講嘅。而家講個共同符碼，夏蟲點樣語冰？夏天嘅蟲你講冰啫，你係嘛？因為佢冇呢個認識啊嘛，係嘛？就咁咯。我又講呢個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嘅事，係咪？喂，佢見到褒姒，一見到點著個烽火台，哇，好 happy 咁，哇，為博愛妃一笑，一而再，再而三喺度點嗰個烽火台，就點嗰啲諸侯圍住喺度，以為發生大事，係咪？要嚟護駕。一次是咁，兩次是咁，第三次冇人嚟，嗰次就真係有事。咁嗰個烽火就係一個信號，一個符號，一個符碼。喂，你兩條友習近平到杜魯多係咪？喂，喺語言溝通冇問題喎，佢有翻譯喎，但係嗰個價值觀同埋大家嘅睇法係完全南轅北轍。嗱，你睇翻即係頭先，即係我哋喺度揾到引述，即係啲傳媒講嘅，仲有一堆嘅，即係呢個多倫多星報嘅專欄作家就話咧，杜魯多俾習近平責罵，説明佢係認真工作。佢話習近平所指責嘅洩漏咧，係加拿大總理府處理本國與外國領袖對話嘅標準操作。 外長喬利在巴黎召開記者會談及有關內容呢，亦都算是參與其中。被中國領袖教訓何為保密責任呢，就有點像被特朗普教訓何為外交。咁佢亦都指，即係呢個德拉科特亦都指出，從片段可見，當杜魯多從翻譯得知習近平其實係教訓佢之後咧，咁總理就馬上直接咧就望住呢個即係習近平，並且走近佢身邊啊。咁啊，因為杜魯多每逢遭遇到挑戰嘅時候，都係會咁樣做嘅。加拿大人咧普遍喜歡睇到佢哋嘅總理緊張應對充滿爭議的世界領袖。嗱，呢個就係好頭，我頭先講嗰個，你係九唔搭八，大家完全係兩個喂。佢之所以將同你嗰個談話，佢問你嗰啲，佢即係總理府發出去俾嗰啲傳媒，呢個係佢哋慣常嘅做法嚟噶嘛，大佬，係咪啊？咁你唔接受佢呢個做法，你認為，我大佬，我而家又唔係正式喂出嚟搏咪，係咪啊？唔係正式開記者會，係咪？又唔係有個 photo call 將我哋會談嘅內容，公布部分俾啲傳媒有得報道，唔係呢啲嘢嚟嘅。咁你自己單方面講咗，咁人哋單方面都係講佢啫，係咪？咁另外呢、這個即係、美國智富蘭德集團嘅國家安全分析師咧，格羅斯曼就話：我從不認為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與習近平有個良好的個人關係。習近平在此突出了這信任缺失，呢啲係講得好 mile 嘅。咁其實都我哋揀呢啲，其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是。我講的九唔搭八，係咪冇相連的，有咩好傾啊？咁呢個九唔搭八係咩咧？就係、極權與民主、文明與野蠻的九唔搭八。咁所以嗰個國際關係都係咁樣睇嘅。點解即係而家個世界亂到咁咧？咁啊，咁呢啲咁嘅超級大國，呢兩個強國都係九唔搭八嘅。休息一陣。